现场掌声。叶修和葛才杰这场心思深沉的相互提防和试探，说实话观众没看清楚太多门道，不过总有正巧坐在准确位置的观众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了君莫笑更换前击伞的动作。说实话刚看到的时候因为太快太快，看到的玩家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场比赛好就好在两位选手的对话就是解说，倒是将这场比赛的内涵完全透露出来了。于是在透露出的那一瞬间，就有不少观众回过神来，顿时兴奋地呐喊着，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他们意识到那一刻看到的是君莫笑正在换千机伞。 我看到一次， 我看到两次， 哎，我三次， 四次。 渐渐竟然还有了这样的较劲儿，而且很快就比得没边了。切换肯定不可以太多，因为更换武器是有冷却的，千机伞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形态变化解决了更换武器的冷却问题。不过这场对阵千机伞至少切换了两次是没得说的，开场用70级千机伞，卖破绽时用5级，然后再切回70级。不管怎样输的是葛才杰，这里是星星的主场，掌声当然要很敞亮，再加上这又是一次开门红，好像预示着星星今晚将继续他们的强势。自第九轮10-0完胜神器以来，星星这连胜狂胜的节奏谁最高兴？当然是星星的支持者们。主场比赛的上座率是一轮高过一轮，H 市开始认真重视星星的队伍已经越来越多了。 10-0， 现场观众赫然发出这样的呼声。一支初入联盟的新队面对虚空这种季后赛常客居然发出了10-0的呼声，这样的节奏可见如今星星的地位。能9-1击败百花，10-0拿下烟雨的队伍，为什么不能10-0攻下虚空呢？粉丝们就是这样想的。不过接下来会怎样暂时就不是以下场的叶修可以左右的。包子，星星战队个人赛第二位出场选手已经站起了身，精神百倍的小跑奔向赛台。 10-0， 包子跟着观众们的呼声瞎起哄，观众顿时更兴奋了。虚空战队个人赛第二上阵的是李迅，刺客选手，角色名鬼灯萤火。李迅也是一个颇具人气的选手，他是目前唯一的还在爱好使用刺客技能舍身一击来制造一击必杀的选手。从第五赛季进入职业联盟，进入虚空战队以来，他就痴迷于这种瞬间秒敌的快感。不过刺客选手中只有他还如此，当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的荣耀竞技环境确实舍身一击可以得手的几率越来越低，哪怕李迅坚持不肯放弃，却也无法一根筋地围绕此来建立打法，这只是他一有机会就会去尝试的手段，或者是在一些局面下他比其他刺客选手更有信心去放手一搏。由此爱好这位刺客当然不太适合打擂台赛，所以李迅是虚空很固定的一名个人赛出战选手。第二局单挑赛很快开始，地图九松林，九棵大松树分布在图内九个位置，除此再无其他。因为是单挑图，面积越小，九棵大松树的存在已经填充了地图上的相当空间，通过九树的位置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不过实战的二位看起来都没有上来就找大松树做文章的意图，两人正奔地图正中，此时两棵大松树比邻而居，树下两人相遇。板砖出手， 老套， 李迅立即叫道。这位酷爱一击必杀的刺客在比赛中实际上是一个话比较多的选手，试图利用一些言语来分散对手注意力，以此实现他一击必杀的追求，这是大家对于李迅垃圾话意义的总结。 而包子的板砖起手在他的比赛资源里几乎都成了一种定式。作为一个话偏多的选手，怎能不吐槽一下？ 哈哈，那你敢站着让我拍一砖吗？ 包子回道。包子的垃圾话和他的一切一样是飘忽的，不可琢磨的，在一些较正常的对话中冷不丁会飘出一句脱线的。说实话，包子的垃圾话才能真是李迅比较需要的，那种令人费解的脱线话比起简单吐槽真的更容易分散对手注意力。两人各说一句的功夫，李迅的鬼灯萤火已经避开了板砖，湖光闪抹来，攻击相当主动。包子的反应可向来不慢，立即操作包子入侵后跳，张手一打，抛杀甩出，鬼灯萤火机敏地朝侧一跳，影分身术，这个可以当作瞬间移动技的忍者技，暗夜系几位可都是比较愿意学的。李迅在此时突然施展鬼灯萤火，一下闪到包子入侵身后，现场一片惊呼。舍命一击，看起来倒是真可以发动的，但是李迅若是使用舍身一击到如此毛躁的地步，恐怕虚空也不会支持他的打法了。李迅的舍身一击不可能次次得手，但是相较之下还是成功率较高的，虚空战队也是因此得意，这才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而现在只是刚开场时一个影分身术的绕背就放舍身一击，酷爱这种最凶险战斗方式的李迅显然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但问题眼下放舍身一击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舍身一击想秒掉一个满血的流氓那是比较不可能的，哪怕李迅因为他所喜的打法刺客鬼灯萤火是有意会堆点生命的，但是流氓锁甲职业生命成长 3.5 在24职业中也不算虚的，流氓比较差的是精神属性，只有 1.5 的成长，秒不掉这是关键。包子入侵若是召唤师元素法师之流，那指不定鬼灯萤火真就舍命一击出手了。此时割喉低界的出手很快的，但在被击状态下伤害加成非常可观的技能割喉，寒光朝包子入侵脖颈抹去，这一击只会是个开始，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数段连击，如果控制得好，说不定最后就是一个舍命一击，直接一波就拿下了。熟悉李迅支持李迅的人都在期待这一幕发生了，但是寒光抹空，包子入侵居然突然蹲下避过了这一割喉，意识太好了，人们纷纷惊叹着，看出了影分身术，还判断出了身后攻击的方式，而且用的还是一蹲，这是立即要反击的节奏啊。果然包子入侵猛然冲起，霸王连拳直接上大招了，众人惊讶地看到蹲跪式起冲的包子入侵一个狠扑将鬼灯萤火的影分身按翻在地，挥起拳头，还没等拳头下去呢，鬼灯萤火的影分身就已经是一团泡影了。 诶， 包子纳闷，全场目瞪口呆， 你搞什么鬼啊？ 李迅也呆住了，甚至没有让鬼灯萤火立即在割喉之后追加攻击，他本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这个霸王连拳让他有些眩晕。包子操作很快，这点毋庸置疑，而身处局中的李迅更是可以感觉到这记霸王连拳的发动甚至是在自己割喉出手之前，如果当时包子入侵在转身中完成发动，那么在避过割喉之余，这记霸王连拳李迅估计自己也很难让鬼灯萤火闪开了，但结果这货居然没发现是影分身术，居然朝着影分身扑出了这么一个大招，当然这大概也正是他的霸王连拳比割喉发动还早的原因，因为人压根没当身后有威胁，人是澎湃的要去扑杀对手来着。李迅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了，坦白说对手完全没有发觉这一影分身术，他真的有点没想到，毕竟他的角色不是忍者， 而忍者二十级以下的技能只有影分身术这一招是需要结印的。李迅虽然尽可能去隐蔽了，但职业选手的眼该多尖呢，这么一个在刺客身上趟图的动作还是很容易被察觉到的。结果今儿真遇上一个完全不知道情况的。 原来是影分身术啊，好小子，被你骗到了。 包子入侵在地上爬起，犀利的一个转身瞪着身后的鬼灯萤火。李迅百感交集，他真的不知道能说什么好了。 你真走运， 李迅说着。 走运那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包子说着，不过他显然只是话赶话，就事论事。他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刚刚这一瞬间发生了怎样的曲折。 输吧你个倒霉鬼。 包子的神逻辑被称赞他走运的李迅立即定位成了一个倒霉鬼。包子入侵迈步冲上， 看看你到底能有多好运。 李迅喝道，鬼灯萤火开了急行再加急跑，速度快得仿佛一溜青烟，转眼间就已经直接切到了包子入侵的身侧。跳刀。鬼灯萤火手中匕首甩起，这是刺客的浮空技能。结果包子入侵转身甩手，正是一记耳光，啪一下将那匕首给抽开了。这家伙操作上的速度和反应倒是不慢，但人好像有点呆蠢，实在是一个可以一击必杀的好猎物啊。李迅心头不已地想到，这年头一击必杀的机会都是努力抢出来的，像这样的天然呆鸟在这高端的职业圈真的太难找了，完美的猎物。